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十月少年文学的副主编冷林蔚老师。冷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十月少年文学哈。一提到这个十月，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是吧？是全国非常知名的这种文学期刊啊，很多朋友也都订阅，而且呢，非常多的作家也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十月这个文学期刊上啊。那也有很多作家从十月刊登他的作品，然后最后呢被大家所熟知。那我们这个十月少年文学和这个十月杂志，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最开始又是如何说要专门创办这样一个十月少年文学这样一个期刊的？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高兴来讲述一下我们十月少年文学的故事。那么这本期刊呢，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想让它命名为叫小十月。那么其实在现在呢，它也是在我们这个儿童文学界呢，小十月是十月少年文学的一个小名，可以说一个爱称。那么因为叫起来它非常的顺口嘛。那么其实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和十月杂志的关系。首先呢，我们是同出于一个家族，那么我们都属于北京出版集团。那么十月杂志它是我们的老大哥，它是已经有了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对， 而且它在业内呢，确实就跟您说的一样，那么它是作家的摇篮，刊登了非常多的重点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很多知名的作家，可能当年呢都是从十月开始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历程。 是的， 对。那么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十月少年文学，就是小十月呢？就是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集团呢，大家就在思考说，其实现在随着这个纯文学可能呢在这个当下这个社会哈，好像呢它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一样，但是的话呢，我们的孩子他是不是还需要一个真正的一个文学的熏陶，可以说是一种在情怀的一种驱动下，那么我们就想呢，我们给孩子做一本呢像十月杂志那样子的纯文学的杂志，那么他要有一个呢非常典雅的一个文学品味啊，那么它整体上呢，它是以呢，滋润孩子的心灵，然后提高他们的这个文学素养，提高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能力啊，以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为己任的，所以这是呢，就是我们当时创刊的初衷。那么当时呢，要决定创这本杂志，我们就在思考说，那么我们邀请谁来作为主编呢？那么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曹文轩老师。其实那个时候呢，曹文轩老师呢也是刚刚获得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这个国际安徒生奖嘛。 对， 他是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奖项。那么所以当时的时候呢，跟曹老师也是进行了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也把我们的这个创刊的宗旨啊，这个想法呢跟曹老师去做了深入的交流，那么最后呢是得到了这个曹老师的支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因为2016年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这种网络的大潮已经风起云涌了，是吧？ 对 啊，年轻人可能接受一些新的信息，通常情况之下都是通过借助网络这样一个媒介。但是呢，像十月少年文学，它是一本纸质期刊，很多人就想，那现在孩子们不都是 看网络吗？看电脑吗？是吧？通过这些方式，哪怕读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很多渠道啊，都是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那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说，哎，我还要创办这样一个纸质的期刊？ 其实呢，当然是说网络的大潮呢，这都谁都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其实的话呢，从文学的这个欣赏的角度来说，从阅读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状态来说呢，纸质期刊它跟网络的这种作品相比呢，它还是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优势。 嗯， 那比如说呢，可能我们也都有这个体会，那我们看纸质的书，它更能够静得下来。 对 啊，对吧哈，你也肯定感觉到，那么它跟呢这种网络的阅读还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创刊之始呢，我们就是希望它是一种经典的文学，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杂志呢，它不是一个一带而过的快餐式的一个文学，让孩子当时读了以后说，哎，我紧跟潮流，我哈哈一笑然后就过去了。那么我们是希望呢，这本期刊呢能够让它呢做到说是呢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至少呢在它未来的若干年里边呢，他从杂志上读到的一些内容是可以一直陪伴着他的成长的。 嗯 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样子一个纸质的期刊更能够承载我们对孩子的可以说是一种爱护吧，我是这样想的。 嗯，明白。 但是当然呢，其实我们从创刊一开始，我们这个杂志呢，它同时它也是在适应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从最开始，我们除了可以看这个期刊，我们还有有声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会把上面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呢， 哦， 把它给做成音频。在跟杂志同时创办的同时，我们也做了我们这个小十月的公众号，那么在上面呢也有很多跟孩子们进行互动的一些内容。 那么期刊创办了，稿子哪儿来呢？ 啊，稿子呢？ 对，内容怎么办？ 是，内容是这样。首先说一下我自己，那可能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在2016年刚刚创这本期刊的时候，整个编辑部就只有我一个人 啊。 对，是 吗？是 的，对，当时的时候呢，上马也是上马的非常的快。那么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在2016年的7月份。然后当时的时候呢，北京出版集团的领导呢，然后也是通过别人的介绍吧，因为当时我还不在这个出版集团工作 哦， 啊，对，那么也是请别的老师推荐呢，然后就来问我说，你想不想来做这样的一本文学期刊？ 嗯， 啊，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呢，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差不多将近10年了，那么这10年里呢，我其实一直都是在做儿童出版相关的。那么呢，儿童文学是一个方面，那么我同时还做儿童科普，基本上就这两个板块。 嗯， 所以说呢，最开始创刊的时候的作品作者都是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积累。 哦， 啊，对，那么创刊号呢完全由我一个人担任整体的策划，然后组稿约稿然后编校，完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天哪。 是的，是的。 那创刊号大概花了您多长时间？ 创刊号其实非常短，那么我从7月份的时候，2016年7月开始策划，差不多呢用1个月的时间，那么也是多轮的经过探讨嘛，包括我们请编委老师，还有请我们整个这个十月品牌，那么像我们大十月的杂志，对吧，那么还有我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老师，那么大家都在一起呢集思广益，然后敲定了一个大纲。8月份其实就迅速的开展这个约稿的相关的工作。那总之呢，是在10月份的时候大家拿到了这个创刊号。 哦，但那段时间您好辛苦啊，就一个人 啊。是的，是的，但没有关系，因为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激情，因为会觉得做这个工作呢它特别的有意义，而且呢会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啊，另外呢是因为毕竟自己也是有很多年的积累了嘛，那么其实呢即使是现在5年之后我们再拿到当时的创刊号，那么里边的作品，那么也依然呢我可以说是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那种过5年来它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很耐读，现在读它也不会过时，而且呢当时所选择的作家呢也都是业内还都是很有名的，然后作品呢也是非常过硬的这样一些作家。 嗯，那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整个编辑部呢是10个人，但实际上呢真正就是做这本杂志的也只不过就只有4个人，比如说我作为这个副主编是吧，那么我整体负责杂志，那么我下面呢还有2位文字编辑，还有1位美编， 那么其实每个月呢，我们这个是月刊嘛，每月一期，那么每个月呢就是我们这四个人这样一个很小的团队。 那还真挺忙的。是的是的，是吧？对。那其他的人呢，因为您刚才提到还要有负责微博的是吧？ 对， 还有有声读物，还有公众号。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发行，还有办公室啊，其实相关的那杂志社也还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整体上呢我们是有十个人。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整个这么一本作为一个少年的文学的月刊哈，那么它在里面包含了哪些不同的文学的类型？我们在类型上如何来确定？是这样，那么从当时创刊开始呢，我们就确定了这个杂志呢，它给它一个定位叫什么叫大型文学期刊，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么其实可能我们传统的来看这个儿童文学类的杂志，可能老师您也关注过哈，那么它一般的是呢，篇幅都是比较短的，那么它一本 期刊的容量也是比较小的，那么整体上呢短篇为主，其实儿童文学的作品短篇基本上也就是3000字到8000字这样的一个范畴，然后再一个呢就它整本的期刊呢一般也就是3到5万字， 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容量。但是的话，我们这个杂志呢，我们从创刊开始，我们就想，那么文学期刊已经有那么多，而且的话呢，有很多期刊已经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在业内也非常有影响力。那么当时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样做到和别人不一样呢？ 我们当时一起就确定了一个方案，我们这个杂志呢，是要以中长篇作为我们的主打特色。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杂志一直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拿到它，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一个最主打的作品一般是头条的作品，都是一个长篇，有的时候是中篇，长篇的时候居多，那么光这一个长篇呢，它大概就是5万字上下，那么长的时候可能有6、7万字，那么再有呢若干个短篇，那么整体上呢我们这个一本杂志的纯字数呢是要在10万字。 哦，那还真不少，是吧？这样一本杂志其实它是相当于孩子们读的大概普通的2本儿童文学书籍这样的一个容量。那除了这个小说之外，比如说散文啊、诗歌呀、随笔呀，包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孩子们写的一些小的文章啊，我们是不是也会放进去？ 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这个杂志呢，它呢就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这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嘛，那么所以说呢，除了这个主打的长篇小说，那么其实我们也有短篇小说。对，然后呢再就是童话作品啊，然后诗歌，然后散文，那么我们每期呢还会有外国文学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作品。那么最后边呢就是给孩子们也留了一个园地啊，就是孩子的一个作品的展示，基本上每一期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板块的组成。 哦，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小十月的文学奖是吧？ 啊，是的， 这个奖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奖项的？当时怎么考虑的？ 对，小十月文学奖呢，它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那么它开始启动第一届，当时是怎么想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会觉得一个奖项的设立，它其实是对于促进创作，然后呢鼓励这种 原创作品的出现啊，再有个呢鼓励新人的这样的一种呢崭露头角，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在2018年的时候创办了这个小十月文学奖。那么其实现在您也知道各个出版社的各种奖项它也非常的多。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这个小十月文学奖呢，它和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呢别的奖项呢它可能一般都是针对一种题材的，像是很多比如说小说奖呀，或者是专门针对 低幼那个文学的，或者是专门是绘本奖啊，很多出版社对吧，它有各种各样的奖项。但是我们小十月文学奖呢，它就是分四个题材，然后小说、童话、散文、诗歌，那么呢它是四种题材同时评奖，而且的话呢四个题材是都是每一个有一个金奖，然后再有3个优胜奖，所以每次呢它是评16个人。我们这个奖是2年举办一次，就是已经举办了2届了。 在这两届的获奖作家当中呢，其中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有老作家，然后有中年作家，那么也有一些呢是真正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的作家。那么比如说80后90后，那么他们在之前呢还没有说是经过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些发表的过程啊，但是因为作品呢确实是非常好的，那么他们得了我们这个奖之后呢，也是由此引起了业内的关注。那么有的作家呢因为得了这个奖，然后所以说呢，那么哦也是会被大家发现了他的才华，那么渐渐的也有其他的杂志啊也会向他约稿，那么包括呢出版社呢也会向他约稿。而且呢就是最最让人高兴的可以说是呢，在今年就是前不久的九月份刚刚颁布的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嘛，那么它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儿童文学界的一个最高奖项，主要是针对图书来颁发的，但是它每一届呢它都有一个叫做青年作家短篇奖，这个奖的每年只评一个人，他其实四年，他还不是 只评一个， 是他是每届四年一届，每次这个短篇奖只评一个人。 天哪！ 但是呢， 啊、 这一次获奖的就是我们杂志上刊登的一个短篇童话，而且呢，更让人高兴的是呢，这个短篇童话这个作品当年就是获得了我们首届小十月文学奖童话组的金奖。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事例也可以说我们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也还是很高的。 嗯，对。哎，那我很关心啊，比如说获奖的作者他会获得一些什么样的荣誉呢？比如说他会得到一些什么呢？ 好，那么得到什么呢？首先他会有一个证书和一个奖杯，然后呢还有相对还比较丰厚的奖金，这当然是都有的。但是我们这个文学奖之所以呢现在说实话很多作家已经在期待的说第三届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其实作为作家老师来说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期待这个小十月文学奖呢？按理说其实国内的评奖是非常多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文学奖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位获奖的作家他都会获得一个定制版的证书。 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老师您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获奖证书。那么如果您稍微关注一下就会知道，就是诺贝尔奖呢每一位这个获奖者不管他是哪个领域的，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啊，其他的领域也是这样子的，他都有一个定制的证书，这个证书上会有一幅定制的插画啊，他用这个插画呢来非常抽象的来表达这一位获奖者他的成就。那么我们当时呢也是参考了这个思路，我们就想呢我们怎么样给到我们的获奖作家一个特别的荣耀感呢？那么我们当时就决定呢我们要给每一位作家定制一个证书，那么这个证书上面呢就首先会包括一张根据他的获奖作品定制的一个插画。 哦，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那找专门的插画师来画。 是的，找专门的插画师，就是定下来这个获奖作品之后呢立刻的火速来约插画师，然后来画这个插画，画好了之后呢再打牌装裱起来做成证书。 哦，那很漂亮 一个证书。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的漂亮的。所以说呢而且呢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当年做第一届这个小十月文学奖的时候、因为时间它比较的紧张，就是从取得这个结果到颁奖典礼的时间特别紧张，可能就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所以呢当时呢我提出来这个要定制一个插画的证书的时候呢，可以说得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个太耗时， 完不成是吧？ 对，耗时耗力。另外呢说实话它其实也有一个成本的问题，但是呢我当时就想我们呢要怎么样去赢得作家的心，赢得读者的心，我觉得唯有用真心去交换真心嘛。所以我就是觉得呢我们一定要用心去做。当时呢就是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各方面的支持，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概也就是个不到20天的时间，然后就尽快的把这个插画赶出来，把这个证书给定制出来了。当时可以说是在业内引起了轰动，因为我们这个呢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那么每个收到这个插画证书的作家呢就非常的感动，而且呢从那以后呢就是第二届我们也是延续了这个，所以说现在呢 作家们呢，就是想到小十月文学奖，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哦，下一届我一定要参加，我一定要拿到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证书，是这样的。 但是拿到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只有一个金奖，三个 优胜奖， 对，是吧？ 是的， 只有四个名额， 是每个题材只有四个名额。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就我看咱们这个十月少年文学这本期刊啊，做得很漂亮。下面咱们来具体说一下我们这本期刊哈。那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外面，我就觉得很有特点，和其他的期刊都不太一样。因为我第一次拿到手里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这个期刊居然是裸脊线装的。 是的，是的。 因为一般我们很少能够在一个杂志的月刊当中看到这种装帧的方式。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厚的那样的书哈，方便大家这种摊平来看。那为什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这个十月少年文学专门选择了这种裸脊线装的方式呢？ 嗯，这种方式呢，它有两个好处，一个呢就是您所说的，它是可以平摊开的，对吧？那么其实我们会觉得文学阅读呢，它是一种呢让心灵很放松的，然后感觉到呢非常的舒服，是一种享受的阅读。所以呢，我们就很希望呢给到读者呢说，把这本杂志轻轻的摊开放在桌子上，那么我们慢慢的去看它。然后在我这个看的过程中呢，其实您也会看到我们的页面有很多的留白，那么孩子呢他还可以随时的写一写，画一画，写写自己的感想，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真的是从读者的角度，我们是希望给到他一个更好的一个阅读感受啊。再一个呢，这个裸脊装订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您也看到我们这个杂志它是分三个册子，对吧？ 对， 最前面呢先是有一个插画的小册子，然后在中间呢是一个中册子，是一个互动的别册，那么最后面正刊呢才是一个是真正十六开的。那么这种线装呢，它也是可以呢把它比较好的能装订起来，我们中间的这个中册子和这个正刊它是完全是用这种锁线的手法装订在一起的， 对对 对，这样子呢它也是比较结实。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它是一个胶钉啊或者什么的呢，它可能效果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嗯，对。另外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每一本书呢前面都有一个这种插画的小册子。 对， 这插画的小册子呢它很小，差不多是32 开的一半， 一半， 对 吧？ 对对 对，那就六十四开，这么小啊，而且上面全都是画，画得非常好看。那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想到说，哎，那每一本这个十月少年文学都会在最上面，最上面哈，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插画页呢？ 因为我们会觉得，文学它和艺术，对吧？它和绘画呢，它是结合起来的，它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包括呢，除了前面这个插画册，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所配的插图呢，也都是非常精美的。所以说呢，我们最开始呢，我们就是希望以优美的插画，而且呢它还是配合了一首呢很优美的小诗，那么我们是希望呢就好像是一个交响乐最前面的一个序曲一样，啊，通过呢你打开它，然后是一个非常的优美婉转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序曲，那么你读了这首小诗，看了这个插画之后呢，那么可能你的心呢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文学的状态了，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正刊的阅读。那么正刊它内容很丰富，对吧？它的长篇小说它可能非常的气势磅礴，那么我们的诗歌呢也是非常的有童趣或者优美婉转的，那么童话作品它又是很有想象力的，散文作品它又是很真挚的。所以说呢，其实呢这样的一些作品呢再进行一个文学的多方面的给孩子的一个熏陶， 哦， 啊，是这样的。 那插画页的画是如何来确定下来的呢？ 插画呢是这样，就是小封面这个小册子插画是专门有一位选一位插画师，由他呢自己来提供他的一些比较喜欢的代表性的作品，这个诗人呢会根据作品来单独创作一首诗。那么里面的所有的文章的插画呢都是根据文章的内容来定制的，就不管它是小说它还是诗歌还是童话，那么它是有一个流程，是当我们这个稿件呢先是有一个预排版，把文字呢排到这个 期刊上以后，就会呢经过编辑和美编一起呢，就是按照一个节奏给它留出来插画的版面。 嗯， 那么你也会看到每一个插画的大小呀，然后位置它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没错。 对对， 嗯， 所以呢根据留好的这个插画位置之后呢，编辑呢会单独会写一个约图的一个要求啊，写好了之后呢，再转到插画师的团队那边呢，由插画师来进行绘制。这样的一个流程都是在短短的可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基本上是。 对啊，因为每一本书它的这个插画都特别的多，我觉得插画师的工作量好大呀。 因为会有很多位插画师，他是呢，每一篇文章都会单约一个插画师。并不是完全说一个插画师画完一本，那么可能就是长篇的这种插画师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么他可能每次呢他需要有个六七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七八张的作品，那么短一点的呢可能是两三张，然后这样子。 像这些图哈，这些插画师他是不是每次要画这些画之前也都需要把这个作品从头到尾看一遍呢？ 短篇作品一般都是从头到尾要看一遍，但是长篇呢，有的时候也不能给插画师提那么高的要求哈。毕竟呢，长篇几万字读下来呢，但是很大多数的插画师也会读，但是我们编辑呢，也会配合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编辑呢，会把这个整篇的稿件，它是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它的主人公怎么样，它的背景怎么样，编辑会写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性的东西。那么另外呢，中间需要画哪些重要的场景呢，也会跟插画师呢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交流。 哦， 这样子就会方便插画师呢更快的去开展工作。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你想真正的把这篇作品画好的话，就是其实还是要把这个作品来好好的读一读，你才能够真正的画出那个属于文学作品的那样一种独特的一种感觉，独特的韵味。 那么小说当中的这么多场景，画哪个场景不画哪个场景，是完全由插画师说了算，还是说编辑我先要确定下来说你就画这个，我希望你画这个。 对，编辑呢他会给出建议，差不多希望你画哪个场景啊，但是的话呢具体怎么去展现是吧。那么你即使是画两个人站在路上路边谈话，那么其实他的展现方式他有很多，对吧？那么他取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么人物的一个表现，那么一个动作一个服饰，这些方面呢其实完全由插画师来决定。而且呢我们其实给到插画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我们就不会给他限定的特别死，比如说你一定要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你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但我们会给到他一个宽泛的一个建议，请他呢来进行发挥。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那这里呢我们这个十月少年文学您看啊，分为这个主刊， 对 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个叫做插画别册，咱们称为插画别册， 对，最前面的小册子， 然后还有个互动别册。 对， 这个互动别册呢要比这个插画别册要大一点， 对， 但是比主刊要小一点， 对， 是吧？应该是在32开左右哈。 是的， 这个互动别册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 互动别册呢是因为其实作为一本杂志呢，它总要跟读者是吧，它要产生这样的一些情感上的交流的。那么但是我其实做杂志做了十几年嘛，那么其实我会感觉到呢，过去呢都是在一个杂志里面，然后单独在最后面开辟出几页来，然后来做这个互动。 对对对，以前都是这样的 啊，都是这样的， 没错。 但是我们会想呢，哎，那样子其实的话，反正又会有一种割裂感嘛，所以我们就是尝试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一部分呢给它从主刊里独立出来。那么它的主刊呢就是一个文学的欣赏，那么我们这个互动别册呢，我们就给它单独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册子。那么它的内容呢，其实主要是包括比如说有重点的作品的一个作家创作谈啊，像我们每一期头条不是浓墨重彩吗？ 对， 它是我们的头条作品。那么这上面呢就会有头条作品的这个作家的创作谈，他会自己谈一谈我这个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些心路历程吧。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会给孩子们推荐一些很好的儿童文学类的图书，全国各个重要的出版社呀，那么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作品，那么我们每期会在上面做推荐啊。再一个呢，还会给孩子一些空间，比如说孩子会给我们写信啊，然后孩子会给编辑部提问题啊，提来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呢，编辑部的编辑们会给他一些回答。 啊，总之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 另外呢，就是像这样一个月刊哈，它是不是需要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呢？比如说十月份，那是不是都要讲，比如说我们的国庆啊，二月份是不是涉及到春节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主题？ 应该是说它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主题，因为呢，你如果呢完全的去固定它的话，其实对于杂志来说呢，它也会显得相对也是比较死板。比如说呢，你每年二月份都做春节，每年十月份都做国庆， 对，这也是有点死板， 是吧？也是有点死板， 对 吧？ 对 哈。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今年的七月刊，那么我们都是在庆祝我们这个建党100周年嘛， 对。 那么我们这个七月刊呢，我们就专门提前策划了这样的一个专刊。那么里边呢，都是呢，我们是叫做致敬英雄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作品呢，都是围绕这个致敬英雄这个主题来写的。那么你有战争时期的英雄啊，你也有现在当代的这种时代的英雄，对吧？那么你也有这种那个身边的普通人，只要他有一种奉献的精神，那么他也是英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策划。但是另外其他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十月刊是我们的创刊的纪念号嘛，是吧？ 啊， 每年呢第十期我们也会着力的把我们呢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些作品，特别重要的一些作品，那么呢拿到十月份来发表，就有一个这种纪念的意味吧。那么其他的时候呢，就是多少会呼应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杂志的话呢，它平常的稿件呢也比较多，比较的杂。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今年的二月刊，那么我们刊登了一个长篇叫做华灯初上，那么它就是跟春节有相关背景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像是中秋节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呢，哎，安排一个关于中秋节的一个题材的一个作品在里面，啊，就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小的巧思会在里面。 对。那么5年过去了哈，我们是不是也收到了很多孩子和家长的反馈？他们觉得读我们这样的一个十月少年文学这个杂志，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 那么确实是我们收到的反馈也很多，那么最多的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反映说，哎，说你们的杂志真的还是会有魔力，说之前的我们的孩子呢，有的时候看书呢都是老师要求他看，那么现在 不得不看， 不得不看，是的。但是订了杂志之后呢，忽然就变成了自己很喜欢看，自己呢抢着去看，每个月期待着收到杂志去看。所以家长也是有点点不得其解嘛哈，他就说呢，哎，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啊？我说那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会从孩子的角度去选择作品，我们是希望呢选择真正能够打动孩子的作品。再一个呢，就是杂志的内容它会相对比较丰富嘛，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给孩子推荐图书，因为你这个书它就是一本书，不管是小说还是童话，因为孩子他的阅读口味，他总归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嘛，不是孩子不爱读书，而是你给他推荐那本书呢，他恰好是不太喜欢的。但是杂志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它很杂，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哎，那么孩子呢，总能从里边找到喜欢的那一款。那可能他喜欢了这个，他说，哎，这个杂志还不错哈，那么我也翻一翻其他的。慢慢的，他就会觉得，哎，就像阅读的营养一样啊，他就变得很均衡了。他觉得，哎，我这一份杂志就像一桌宴席一样，那么我呢就觉得吃得津津有味儿。 没错，没错哈。 是的。 哎，那么现在已经5年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那除了说会有第三届这个小十月文学奖之外哈，我们在这种杂志内容的更丰富啊，是不是也会寻求一些变化呀？有什么样的打算？ 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会呢，比如说在图书的方面，可能我们因为也是呼声也很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啊，也会在说呢，希望我们除了出杂志，能不能也出一些图书的一些单行本，把一些很好的作品啊，或者是结集出版，或者说有一些长篇呢，能不能出成图书？啊，这个呢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再一个呢，像是我们呢还是在谋求呢，我想把我们杂志上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以前我们是有音频这样的一些东西嘛，那么现在呢我想呢再做成一些戏剧的形式，因为其实在过去的5年里，像我们有一个小十月的这个戏剧节的这样一个品牌，其实也已经呢是在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未来呢，可能想把这方面的事情也做的就是更加深入一些，把